杀敌无罪，抗日有功，小节欠检点，大事儿不糊涂。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，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一千零一夜。 Thank you.